遵循五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听众朋友，请听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 西古道上的石头晒得滚烫，坑坑洼洼的蹄窝令人触目惊心。京西古道在永定河流域的大西山中纵横，它不是一条路，而是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将一河所系的北京城与内蒙古和山西等地连接起来，运送煤炭以及各类货物的商队日夜不停地在其间往来穿梭，车辆难以通行的山道上，骡马是千百年来最主要的运输方式。难以数计的骡马用蹄下铁掌经年累月前仆后继地踩踏在坚硬的石头之上，也刻印下永定河畔商业文明千百年来的兴衰与演进。公元1736年，清乾隆元年，全中国都弥漫在新皇登基的喜悦之中，而此时位于永定河上游的张家口也发生了一件喜事。这天早上，鼓楼东大街3号的门前锣鼓喧嚣，鞭炮鸣响，当地各大商号的掌柜们每位收到了一封请柬，原来是山西汾阳著名茶商王廷荣开了家名叫祥发永的新店，邀请大家前来参加开业典礼。可令到场诸位费解的是，在这间新开的店铺既没有看到什么茶叶，也没有看到运货的驼队，而王廷荣的一番话更是出乎大家的意料。这王廷荣要做的竟然是一门叫做钱生钱的买卖，这门钱生钱的生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名字叫做账局，所做的业务相当于如今的银行放贷。古往今来，借钱在任何时候都是件难事，这账局就是以诚信为担保的商界桥梁，就好比如今的金融中介服务，做的是服务，那卖的就是一个诚信。 这在17世纪的中国绝对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全新发明。这样的金融机构最先出现在张家口绝非偶然。明代以前，这里一直处在你争我夺的战火之中。明成祖武征漠北，经宣府出塞，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蒙尘瓦剌。直到后来各方明白贸易远比战争更有利于发展之后，张家口便不再是军事屯兵要塞，而成为了对外开放的边贸口岸。站在太平山上眺望张家口，永定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清水河穿城而过，眼前的城市格局还依稀能显现出这里曾是当年屯兵的军事哨卡。而建于清顺治元年的城门大境门，则见证了这座边贸口岸城市出出进进的无数行商和漫漫驼队。军事哨卡，而建于清顺治元年的城门大境门，则见证了这座边贸口岸城市出出进进的无数行商和漫漫驼队。旧时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北方向的商队，都要先过居庸关，再取到张家口怀来，沿永定河故道前往山西大同。这是一条自秦汉时期就有的古道。不可多得的地理位置使张家口成为了永定河流域中非常重要也是唯一的边贸口岸城市。它的存在对于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作用可以说举足轻重。最初的张家口账局比起传统的茶马皮革生意只能算是打辅助的小生意，甚至可以说旁门左道而已。但随着整个张家口地区贸易量的激增，各商号需要的资金自然也越来越多。在张家口宝鼓楼东街棋盘街一带，甚至整个永定河流域，像祥发永这样的账局以及钱庄、票号、银号等各类金融机构，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滋生起来。没有人想到小小的祥发永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民间金融机构之一。一诺千金不仅仅是理念和精神，也成为了一种商业模式。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甘博在上个世纪初曾多次来到中国，并在永定河沿岸逗留过不短的时间，拍摄了大量的历史照片。从一张当年在途经三家店渡口时留下的珍贵影像里看到，甘博脚下踩着的就是人们所说的板桥。人们用柳条编成圆墩子，里面塞满石头子儿，三个圆墩子为一组沉入河底充当桥墩。桥墩之上再铺设木板。板桥的成本十分低廉，但却非常结实。人与牲口拉着沉重的煤车，可以很安全地从板桥上通过。考察当中， 身为社会学家的甘博思考着一个问题：如此简陋的三家店渡口为何会这么出名？他发现渡口对面的程子村曾是明清时期北京城冬季取暖用煤的主要产地。为了让煤炭交易顺畅，三家店当地的煤商先从程子村的煤窑主手中收购他们出产的煤，囤积在三家店村的大煤厂中，再出售给京城过来的煤商。如此，城里的煤商不用渡河，到了三家店便可以直接购买到大量的煤炭。而程子村的煤窑主也不用耗时间等候买家，挖出的煤可以从渡口源源不断地运到三家店直接售出。渐渐的，三家店村也就成为了当时永定河流域最大的煤炭集散地。天利煤厂是当年这里最大的一家煤商，最鼎盛之时，光是大门就开了14个，房屋有70多间，煤炭交易量在当地首屈一指。可是，如此重要繁忙的三家店渡口，为什么没有建一座标准的桥梁呢？永定河水湍急无定，夏季汛期时常常洪水肆虐，即使修建了固定的石桥，也有被冲毁的危险。村中古老的龙王庙扎堆供奉着东南西北四海的龙王，还外加一个永定河河神。可以想见，永定河曾给当地的人们带来过怎样的困扰。廉价的板桥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迅速拆除，即使真的被洪水冲走，损失也不会太大。搭建临时板桥是非常费工费力的一件事，那是什么人在每年秋冬季节来临之时铺设和维护这渡口上的板桥的呢？为了维护三家店渡口的正常运营，这里有一个专门的商业组织，叫三家店桥道老会。如今的三家店小学是曾经的桥道老会办公场所。桥道老会每年向当地的商号发起众筹，筹集资金搭建板桥，雇用樵夫负责板桥的日常维护，然后再通过收取过路费的方式维持桥道老会的正常运营。因为做的是普惠各方的公益，三家店桥道老会在当地声望极高。即便是洪水突然爆发，板桥被冲毁，下游的百姓只要看到打捞上来的木板上有三家店桥道老会的字样，便不会挪作他用，或送回三家店，或妥善保存，待桥道老会派人来取。人无信不可，民无信不立，商无信不成。诚信是商业文化的基石，正是这份诚信的纽带和驱动，一直维系着三家店渡口数百年的往来畅通。载货物的驼队从京西古道辗转而来， 过了三家店渡口后，人困马乏，此刻非常需要有个踏实的地方可以歇歇脚，吃饱喝足，养精蓄锐，第二天一早再继续踏上进京的道路。石景山模式口是一个老北京人都不陌生的地方，老舍先生笔下骆驼祥子的故事就是从这儿讲起的。这里很早就是永定河边的一个繁华城镇，附近的大黑山中过去常有强匪出没，商队们走到模式口都会谨慎起来，天长日久，在这里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天黑不过镇。因由着人流物流，直接刺激了当年模式口的餐饮、住宿乃至休闲娱乐业，第三产业发展相当蓬勃。模式口曾经有许多骆驼店，这自然不是出售出借骆驼的店铺，而是相当于如今的停车场或者是汽车旅店。驼队的骆驼们需要在这里休整、喂食、饮水、冲洗，备足路上要带的给养，然后在专门的窝棚里美美地睡上一觉。骆驼曾是京西古道上最主要的运输工具，许多老北京的照片里都有驼队的影像。老舍笔下的祥子就是被当兵的抓差到了模式口，偷了三匹骆驼逃命后，才得了骆驼祥子的绰号。据说当年这里曾有几百位驼手、上千头骆驼浩荡前行的壮观景象。卖布的布店在这里也很红火，是人就要穿衣服，特别是这些商人常年在外奔波，衣服不是破了就是旧了，甭管是做新还是缝补，总之布店是要常来的。尤其眼看就要进京城了，更得好好的给自己捯饬捯饬。在那个传统物流业极其兴盛的时代，门头沟这一带制作大车的店也是特别的多，而众多大车铺里又要数模式口的雷记最为出名。雷家经营的大车铺公认的厚道诚信，从不偷工减料，严格按照老辈传下的规矩，木料只选最好的黑化，铁制部件则是自家锻造。虽然成本比外购高了不少，但却经得住京西古道上的一路颠簸，确保人畜安全。古老的大车如今已经上不了路，但以逸致力，以逸生力，作为中国古老商业文化中最为推崇的信条，一直没有消失。繁华盛景可能因世事岁月而不在，但绵延在人们骨子里、血脉里的精神却风吹不去，雨打不掉。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如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保存较为完好的桥上石板当年只是进京御路的一部分，而这样的大石板过去可是从桥西的长辛店一直铺到北京城里的广安门。 长辛店距离紫禁城有19公里，曾经是离北京最近的古驿站，也是京西最重要的门户之一。明清时期，中原九省官员进京或者京官出京都要从这里经过，俗称九省御路。清雍正年间，从京城广安门直通长辛店的官道建成，这条全程都是用2丈的巨石铺就的石道，堪称当时的高速公路。如今这条御路掩埋在地面以下1.5米的地方，并没有消失，只是在多次的重新铺路之后被覆盖。古道有之，每时每刻应该也在感受着今时今日的川流与脉动。有人所在便有信仰，在长辛店这么小的一块街区当中，5种宗教同时并存，娘娘宫、火神庙、基督教堂、清真寺、佛教寺庙，相距都不过100步。如此和而不同，如此动静相宜，是否也算得上是永定河所赋予这块土地的胸襟和包容呢？如今在长辛店大街82号，一家有着100年历史的老副食店还在经营。聚来永曾是此地商业繁荣的见证之一。创建于清末明初的这家店铺，经历了100年风雨变迁，依然善得其身。一句慢打酒紧打油，道出了小店的经商之道。看似吃了些亏，实则获得的是金不换的口碑。这份稳当，这份厚道，也就成了岁月尘埃蒙不了的金字般的招牌。最早出现在张家口的账局，让永定河流域成为中国当年金融模式的引领之地。而今，张家口堡早已不再是边贸口岸，门头沟的传统煤炭生意也早已不再延续，板桥和渡口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驼队也早已因为近现代铁路公路的发展无影无踪。进入21世纪之后，永定河流域的商界人士又敏锐地创造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全新的商业模式。与国际企业接轨的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为新媒体新科技提供支持与服务的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以及石景山正在建设的全新商业形态保险产业园区，一个个一片片落户在永定河边。位于石景山西山8大处脚下的北京保险产业园，灵光寺佛牙舍利塔近在咫尺，永定河环绕其间，西山山路尽收眼底。因着诚和信，信和念，这家汇聚金融、保险、科技优质高端服务企业的园区，希望通过金融保险高端产业服务链来实现一种精神传统中诚信在当下的延续与升华。

那么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就没有办法进行对接和分离，发射亚洲卫星的事儿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中方的刘素云和曹立军两位设计师当场就表示，放心，中国可以按照国际标准来重新设计。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刘素云和曹立军都是万源公司的女专家，他们将如何按照国际标准重新设计火箭的部件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欢迎醒目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丢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精明强干的王熙凤受贾珍委托，负责管理宁国府的内宅。宁国府正给秦可卿办丧事，办事情人多事多太乱，没有个好管家真不行。王熙凤也想练得练得，所以大显身手，想树立自己威信。他首先把所有的女工都召进来，点名过卯之后分配工作。王熙凤开始布置任务，把20个人分作两班，一班10个，每天在里头单管人来客往倒茶，别的事儿不用管。另20个人也分作两班，每天单管本家亲戚茶饭，别的事儿也不用管。又分出14个人做两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饭供茶，随时举哀，就是跟着亲戚帮着哭的，别的事儿不用管。这4个人单管酒饭器皿，少了一件，由你们4个照原价赔。那4个单管茶坊，收管杯碟茶器，少了一件，由他们4个照原样赔。这8个人单管兼收祭礼，那8个人单管各处灯油蜡烛纸扎。王熙凤说，哎，记住了啊，不许自己领去，总得由我来领，交给你们8个人，然后按我的定数再给各处去分派。你们这些人轮流各处守夜，照管门户，查看火烛，打扫庭院。这剩下的人按照房屋分开，谁看管哪一处，那个地方从桌椅古董起，

说着从手腕摘下来递过去。宝玉谢过，接在手里回身交给贾政，贾政与宝玉一齐谢过，又请水溶先回府。水溶说不行，逝者已登仙界，你我碌碌尘世之人，怎敢越仙驾而去，队伍先过去。就这样偃旗息鼓，队伍像水波浪一样的过完，水溶回府了。再说宁府送殡队伍一路上热闹非常，又到各家祭棚接着祭典一番，然后出城。因为路途遥远，该上马的上马，该上轿的上轿，直奔铁槛寺。那凤姐坐在车上，突然发现宝玉不见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大家好，我是柏林。你们可能还记得上次我教了一个学相声的藏族学生，没等教完呢他就跑了，不过咱不提他了。这回呢我带了几件乐器，我准备办一个器乐培训班，有愿意学乐器的呢请上来。我呢听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 洛桑， 又是他。 嘿，洛桑，我不跟你学说相声。 你听我说，这回我可不教你相声了，你看我教你乐器。 你会乐器？ 知道这什么吗？ 不知道。 这叫小号，英文名字呢叫 Tonebeck， 说多了你也不懂。 那老师你给我吹一段东方红吧。 你还知道别的吗？这也太简单了，老师吹的呢一般都是大作品，比较难，有一定的深度和技巧性，一般呢都是世界名曲。你好好听老师演奏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嫌简单了？教你这种没基础的学生就得由浅入深。吹吹，看你吹，你吹。瞧我这学生笨的。 老师不要这个行吗？ 不要这个你能吹吗？ 你给我伴奏吧。 那还要伴奏？吹什么呢？ 你拉什么我吹什么。 这口气还不小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你这是吹的吗？ 老师我不像你会吹，我是学的。 好，我让你学学，我不教你小号了。来看，我教你长号 啊。 知道为什么它叫长号吗？ 不知道。 因为它比小号长，所以叫长号。